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时代力量党主席邱显智今天中午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他说，为了时代力量连日来的纷扰以及支持者的疑虑跟失落，负起政治责任，期待新任主席继续开创出路。邱显智说，他辞去职务的原因有两个。过去几个月，他努力希望能够团结党内，透过对话来凝聚党内共识，但遗憾的是还是发生立委林长佐退党，显然他的努力无法让党内部分人士信服。另外发生不分区立委高露已用的助理申请经济部补助，违反利益回避原则，已经对党的声誉造成影响。他认为作为党主席负责的最适切方式，就是由他来负起政治责任。时代力量表示，邱显智辞职之后将由决策委员会讨论决定下一任党主席。民进党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党务新人事，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原青年部主任严若芳上个星期离职，由原社团部主任吴俊彦接任青年部主任，前宜兰县议员现任的网络部专员薛成义担任青年部副主任，两个人将同时兼任民进党发言人职务。而曾经投入去年桃园市议员选战白色恐怖受难者魏廷朝的女儿魏云，则是接任客家部主任，原客家部主任周江杰则转任新闻部主任。此外，民进党未来也规划由周江杰参选新竹县第二选区立委。香港警方升级针对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的驱散行动，昨天在地铁站内无差别释放催泪弹，引起社会震惊。人权团体强烈谴责警方的做法，强调完全不符合警方声称最低武力原则。香港明报今天报道，香港民众昨天在深水埗以及铜锣湾举行的示威活动，最后演变成为多区快闪围堵行动。警方改变了防守策略，驱散示威者的同时大举抓人。报道指出，在港铁葵芳站，有警员向闸内示威者发射了催泪弹以及橡胶子弹。人权团体民权观察联络人王浩贤强烈谴责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罔顾示威者跟其他市民的人身安全。香港市一间大专院校学生会今天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全港市民在涉嫌滥权滥暴的警员受法律制裁，以及政府回应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人士提出的五大诉求之前，应该要实施无限期三罢，同时从今天开始每天下午一点前往机场集会。德国 IFO 经济研究院今天发布第三季全球经济气候指标跌到-10.1点，台湾连续五季为负值，季减-9.1点。受访专家对于未来六个月后的看法更从转好降到持平。不过国发会认为台商回流将成为支撑经济的动能。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吴明慧表示，观察受访专家对于台湾六个月后的预期，整体经济持平，资本支出续成转好，但是看好的程度大降。吴明慧总结，今年经济状况充满风险，国际货币基金也示警，中国经济成长率将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对全球外在的需求减弱，不确定因素续存，一定会影响台湾未来的经济表现。不过台商持续返台投资，会进一步带动就业消费，支撑下半年经济成长。而且根据经济部的说法，台商回台投资计划金额已经突破新台币5000亿，其中今年可以到位的就有1700亿，将会带来稳定的内需作用。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2点，来到1047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35亿。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点，成为194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1点，来到279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4点，成为8879点。香港指数下跌23点，成为25915点。日本跟新加坡今天都是因为补价休市。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高雄市山区、苗栗县以及台中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彰化、南投、屏东地区、高雄平地以及云林到台南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可能出现局部大雨，东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跟马祖多云到晴，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将会出现焚风。另外，气象局也发布了长浪及时讯息，今天北部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要提防长浪。目前台东已经观测到1.5米高的长浪。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台东县是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另外，金门可能出现36度。 周末大吃大喝，释放压力，但 巴豆的压力下狼灾。 你需要 AB 优酪乳，严选雷特氏 B 菌，好菌助消化。周一喝 AB， 开始一周畅快。 AB 优酪乳。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th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空中歌剧院果陀剧场接送情。 你好，我是郎祖云。时代一直在变迁，我们是否能够留住每一道永恒？你也有想守护的人吗？跨越时间，超越亲情、友情、爱情的不变情感。 由顾宝明、郎祖云主演的舞台剧《接送情》演绎至今4个年头，感动两岸数万人，也是果陀剧场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之后又一暖心剧作。两位国宝级大腕分饰四角，上演40年悲欢离合，错过是情感的偶然还是必然，遗憾是人生的无常还是日常。9月6号到8号，国家戏剧院温暖上演，欢迎走入剧场，并上飞碟脸书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名牌专柜口红笔。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曾沛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松岛菜菜子， 我是你是居然是女的，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也是想到魔女的条件呢？1999年的时候，这一部日剧《魔女的条件》，松岛菜菜子跟龙泽秀明相爱，高中女老师爱上了自己班上的男同学，难道这是一种错吗？难道我爱上自己的学生是一种精神疾病吗？那是1999年的事情， 现在可以了吗？现在也不行吧？ 现在中学生日记。就是很常会有人把这部新日剧拿跟魔女的条件相比，它进化了、现在这个社会女老师爱上的是国中生的她， 哈， 国三的她，你爱得下去吗？ 那不管国中高中还是大学，其实基本上在道德上面都不太行、啊、 对，道德上是不太行的、 啊、 所以老师都会拉扯嘛，老师都会可能要离开、老师让你长大，但是孩子的爱是非常浓烈的， 你抗拒得了爱吗？ 滲ませながら微笑んだその横顔を見つめていた。いつの間にかそのすべて視界に入ってくるの。心が波打つ痛みにどうして気づいてしまう。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中学生日记》的主题曲《乌鲁的 Prologue》。因为看到第一集的时候，我太震撼了，想说国中生，就现在刚好是暑假，所以在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国中生。这个国中生跟我在路上看到是不一样，所以我就很兴奋，在我 IG 发了现实动态说，这个国中生说他喜欢老师。然后呢 ，IG 现实动态的回馈，我觉得也蛮妙的，就是，有人说，反正有一派就是国中生不管怎样都爱不下去。现实生活中国中生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也有几个说， 在当老师的人，他说我班上真的有这种哦， 哈， 就是高高帅帅可爱的男生。 天哪！ 但他没有出手，他只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案例好像很夸张，但现实生活中 是有这样的。准备考教专中。 老师，我的心情从来没有变，从那一天开始，从那天的烟火花火大会都没有变过。可能国中谈恋爱，也许编剧也觉得看久了大家会开始有点出戏，所以呢他其实有分两个段落 哦，所以国中跨高中是不是？ 对，后来就是老师决定就是要离开嘛，所以接下来就是可能三年后吧，他高三了，三年后再见面。但老师，我的心情没有变。老师也说，私も，我也是。 私の気持ちは変わなかった。 よ、私も好きです。好きですよ。但我必须要说，《中学生日记》的，导演很厉害，是他都会把那个气氛拍得很好，就不管那个剧情的内容跟对话台词，可是画面颜色就是蛮美的，就是有点那种很日式的滤镜风情，然后可能夕阳也很美。那他们在骑脚踏车，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会太过分的慢动作，然后两个人在互相看对方要讲不讲的时候，就是把那种很少女的拉扯感、 暧昧 拍得很明显，我就觉得哇，那个是蛮厉害的啦。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虽然我今天好像要一直重开才看得到新留言，或是你可以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任何的忙，需要人家帮帮你的忙，欢迎来喽。 幸福好虚伪的问候，问不出来你们到底是谁，比较困惑，比较困惑，比较困惑，比较困惑。我看过这张脸，看过这张嘴，甚至还记得诊所的柜台相见，我搬过这家店，去过这碗面，脸谱删得好像是双胞胎姐妹。看过这影片，贴过这网页，转贴一些大家转贴过的链接，用看来的字眼堆砌成品味，到底是谁让我们的生活一成不变。 一张一张的标签，写上编号，把自己变成数字，那个需要喝同样的咖啡，假装分得出味道，用手机自拍，摆出同样的 招牌微笑。 我逛过这家 曾经过都尝过了，每次活都闯过了，每次毁都惨过了，每种结果都承受了 Never 再也没有笑话能让我笑，再也没有叫骂能让我炸，再也没有要有料，笑没有害能让我 down now， 再也没有爱能让我飞，让我醉，让我沸腾，让我毁灭，让我醉成梦是废寝忘食，气质丰富雀跃 yeah， 当这宇宙加速膨胀，这直接饱和的伤 Everything's numb， 深夜只能将这一切遗忘， 忘了这张脸，忘了这张嘴，甚至爱忘了你的名字的好笑，我忘记了昨天也忘了今天，反正每一天都只剩下周末画面，忘了我是谁，忘了你是谁，会在新的写的一句这也排队，到最后才发现队伍的终点，墙上挂着一张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Deja Vu 来自于翠乐团，再加上了熊仔。 Deja Vu Deja Vu Vu Vu Deja Vu。 不会说那日版的我可能不会爱你会推荐吗？ 你有看吗？ 欸，其实我就一直不知道，就是那种别国在重拍的，我一直以来就比较 就翻拍台剧， 或是 你说韩国拍的流星花园， 对，那个你会想要再看一次吗？就你已经知道全部的剧情了，只是换个国家，换个演员再演一次，你还会想看吗？因为我就觉得林依晨跟陈柏霖啊，故事剧情我就都知道，也都看了。拍个日版的那个吸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 可是我上礼拜五在讲的嘛，就是现在编剧你不可以编很传统的三幕剧，就已经让 大家猜得到， 就知道结果是什么，那可能就动力会少了一些。 结果日版的林依晨真的跟王阳明结婚了， 哇哦，那就是， 那就是我可能我不会爱你， 我确定不会爱你。 这首歌曲呢叫做《波动》。 王权。 说到日剧呢，就是本来追昂档剧就已经非常非常痛苦，所以我就一直忍着，一直忍着，想说不要看，不要看，有高桥医生也不要看。嗯。但周末的时候就忍不住打开了它。 A V 帝王。 A V 帝王我是还没看啦，我是没有看啦。因为 A V 帝王好像很挑那个看的一起看的人跟环境，是不是？ 那你就自己看啊。 就是自己看嘛，就不能跟家人看。 你跟家人看 会很尴尬。 尴尬吗？不知道，因为苏小姐就是会一直讲话，她应该什么戏都不能一起看吧？ 对，我连《大时代》都不愿意跟她一起看。 可能可以跟她一起看《跑花香》。 跑花香跟《大时代》不是一样的？ 哦，是一样的哦，是 啊。 好好好，那都不行。 A V 帝王就是适合自己跟另外一半， 自己或者你的另外一半一起看，这样。 因为我看过太多人说，A V 帝王你看了第一集，你不会停下来，你会把它看完。 对，对，第一集的时候还有一个停止点，从第二集开始就一路哦，你不想停哦。 它总共有几集？ 八集而已， 就没了。嗯，现在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不知道那个字到底中文念什么风吗 ？Nagi 的新生活，目前四集，高桥医生主演的。其实剧情也是大纲，你要说普通也蛮普通，就有个女生她很会读空气，就是很知道要怎么，就是哦，真的啊，有一天她的那个个性就爆炸了，反正就有个点。 你说被压抑太久，然后 就 是察言观色， 附和别人察言观色，然后有一天就蹦爆炸了，就是过度换气，然后被送到医院，然后送到医院发现男友也不关心他，也没有同事关心他，他决定要展开他的新生活， 就是我不要再管别人了， 他要搬到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重新开始， 对，重新开始，然后跟邻居之间的故事，所以是他的新生活。 你不懂 Nagi 的新生活。Nagi 的新生活主题曲来自于 Miwa 的 Libudo。 航行在广大的太空，然而我们的心却太空。吴青峰最新荣兵单曲《太空》。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齐藤和义的阿雷阿雷阿雷阿雷，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讲行动电话的时候挂掉电话啊，你已经跟大家说了拜拜，为了确保起见，你还是按一下那个挂掉键吧。 大家都不会挂掉吗？不会看一下那个荧幕吗？ 因为啊，家父呢，就是有一天收到电话，电信 账单， 发现，我怎么打这么多电话？怎么有这么多钱？因为他平常根本是不用手机，然后也不讲电话，然后发现怎么这么多钱呢？就是因为他电话已经跟人家讲完了，然后他就是不太会操作嘛，就没有挂断。 可是对方已经挂了，这样还有算钱吗？ 对方就奇怪，为什么你也不挂呢？你们这两个老先生， 这两个长辈真的在尬聊哎，没有要聊啊，我们不要挂，尬聊。 为什么要这样？ 我听听你家，你听听我家。仲夏夜的味道。根拠のないセリフに騙されたら最後、最高の財宝がきっとここにあるはず。你需要帮帮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你好，你刚才在说的那个超额的电话费啊，我有经验。 你也没有挂？ 不是，是我家父也没有挂。 那对方也没有挂？ 对。然后因为电信局通知我们电话异常，电话费，然后我们就去跟他申诉。然后他就因为老人家嘛，所以他就把那一笔电话费把我们扣除掉，转到下个月的那个电话费。 这么好，他完全帮你扣除掉？ 对，因为他长期使用那一家的 电话，他是优质客户。 对，然后他因为每次电话费都只有100多，然后那一天刚好。那个月刚好1000多，所以我们就去帮他做申诉，他就同意我们。 那同意你们就是那900多就变成是未来以后的就是月费吗？ 就等于是预入的方式，然后他就从下一次的电话费再去帮他扣除掉。 太好了吧， 这个很贴心哎，这种很有人性。 不是，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差不多80岁，所以他就长期下来他的电话费不应该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去帮他争取。 真的，你这通电话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权力是争取来的。 对， 谢谢你。 好，谢谢， 感谢， 不会， 拜拜， 好，拜拜。 那这样家父呢也去了中华电信？ 哦，他也有去问。 他当然也有去问这件事啊。我们是什么家族？我们就是一个省钱的家族嘛，当然去问啊。然后他还跟我沾沾自喜说，就是 我争取到了。 对对对，他好像就是1/4吧。 你说退你1/4还是只算你四分？ 算1/4，就打25折。 如果说你们家族是以节俭这种自豪的话，那你如果告诉你爸妈说你知道有人是全部都可以折到未来的吗？他会不会很难过？因为那是他很得意的。 对啊， 我觉得你不要跟他讲好 了。身为一个孝顺的孩子，你不可以把这件事情跟爸爸讲。太无助的消费，对不对？成也不学，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够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 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多是非其实我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对，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 呢，是来自李荣浩的《有理想》。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陪着你，还有周末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到6点钟有我们的精华重播喽。想要追踪我们在脸书的话，你可以搜寻欧马克，欧是欧需要解释吗？欧洲的欧，然后或者搜寻玛丽的象牙塔，丽是美丽的丽。IG 呢，欢迎搜寻 Mark 底线 Orange， 马克底线 Orange， 或是 Mary in Tower， 玛丽在塔当中都可以找到我们喽。 好像 IG 直接搜寻欧马克也可以啊， 也可以找到你。想跟你见面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高桥一生所演唱的。 Yeah! 我是郑医生，我是歌手，这是我第一首歌《阳光灿烂的原因》。 终于在人海遇见你，被拥抱，被约定，你暖暖的手心是我的勇气。在黑夜尽头遇见你，时间一点一点放弃，你就是每一天阳光灿烂。 再向你推荐我创作的歌《暗恋万岁》。 暗恋万岁，天天的滋味，不安的感觉，整夜都不能入眠，自我陶醉，放纵自己再想念一遍，甜在心里面，宝贝，喜欢你我确定不后悔。不管想暧昧又想要永远，可惜你从来没有看我一眼，放纵自己再想念 生首张专辑《预告幸福》，情歌舞曲都好听，幸福绝对有感。 我是真生，请你听我唱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藜麦，你真正袂歹。 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限量来袭，百分之百有机认证，百分之百真实谷物， 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还零胆固醇，免烹煮，直接添加到食品、饮品一同享用， 超强饱足，超级满足，适合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这礼拜纽约，下礼拜巴黎。我的每一笔成功订单背后都靠良友旅行24小时待命，全球即时线上订机票住宿，有位最低价，给我最划算的商务旅行。 您的机票住宿预订成功， 良友旅行祝您出差顺利。 天后变情人泰勒斯，本世纪最畅销流行天后泰勒斯全新大碟 Lover， 预购就送官方手提饮料杯套，环球8月9日全台开奖。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信纠缠，第四名李信妮以爱情的罪名，第三名周汤豪两秒钟，第二名伍佰 and China Blue 深秋的祝福，第一名 AKB48 TTP TTP Festival。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狐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是我认定的天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心。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Super Moment， 我是鼓手阿达，很高兴推出了我们第一张的国语专辑《无尽》。先来介绍一下我们 Super Moment 是怎么组成的。我们已经组成了13年了，当初就只是因为兴趣而走在一起的。为什么叫 Super Moment 呢？Super 的意思就是一个晚餐嘛。除了主唱森里以外，另外的三个人本来有一个团叫 Lunchbox 的，再过一个进化就是晚餐，所以我们就改了 Supper Moment。 好像晚餐对于城市人来说是一顿比较能够坐下来聊聊天的一顿饭，意义比较多，所以就感觉好像啊，我们的音乐也是可以写一些关于人生啊沉淀的事情。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他们是 Super Moment。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待会进个整点，请大家整点记得饮水250cc。哦，他是郑怡，这一首记得。 少年隐藏了起来，和大大的你玩着捉迷藏，像一只风筝被流放，没人听你讲，孤单的时候冰冷的文字太让人害怕，想多说几句温暖的对话。记得我们原来的模样，记得走坏的跌跌撞撞，记得陪你流泪的那一天，记得让我们学会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B 先制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恭喜上榜！ 国营事业联合招考761人，8月报名，11月24日考试，起薪37K。 榜单上每6位就有1位来自 TKB， 考前4个月让 TKB 帮你冲刺，让你顺利上榜。 国营事业准备唯一首选 TKB 百官网公职，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老婆，这个月电费怎么突然这么便宜啊？ 因为我上个月就把家里的传统灯泡都换成了 LED， 开饮机加装定时器，再加上冷气滤网，我全部都洗过一遍。冷气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搭配风扇一样凉爽又省电。 哇，这是我的好老婆，帮我省电省荷包。 那省下来的钱可以带孩子去度假吗？ 那有什么问题 ？Let's go！ 让我们一起创造台北节电新文化。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恒星太空，星太空， 吴青峰《融冰单曲》《太空》。 我的传统潮汐随风。 吴青峰首张个人专辑。太空人，8月9日开始预购，环球。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争议持续升温，香港警方昨天在尖沙咀展开行动时，疑似一名女示威者右眼中枪，导致眼球爆裂，视力可能永久受损，引起民众激愤。网友号召全港市民今天下午1点到机场集结，百万人塞爆机场，要求黑警还眼。下午1点多，接机大厅 A 区跟 B 区已经坐满了穿上黑衣的民众。一名自称是这名女示威者的妹妹在网络上发言，引述医生的话说，她姐姐伤势严重，中弹的位置附近的鼻骨以及眉骨碎裂，会导致毁容。她说当时姐姐并没有任何攻击行为，但是被警方近距离开枪。网友斥责警方过度使用武力，又近距离向示威者发射布袋弹等，因此在下午发起百万人塞爆机场行动抗议，呼吁参与人士以黑布遮眼，要求警察还眼，并且呼吁政府要回应5大诉求。特别是大同区敦煌路巷弄内，今天下午发生了坠楼意外，一名年约45岁的男子坐在3楼遮雨棚上，民众发现赶紧报警求助。不过警消获报赶抵现场铺设气垫时，男子突然一跃而下，当场头部撕裂伤见血，所幸意识清醒，救护人员急忙上前包扎止血，并且送医急救。目前坠楼原因仍有待警方调查厘清。有多个工会团体劳团组成的团结工联今天到劳动部前表达调涨基本工资的诉求，喊出基本工资要调升，劳工低薪要改善，主张基本工资调幅至少达5%以上，反对基本工资本国劳工跟外国劳工脱钩，最低工资法草案应该紧速审议完成立法。自主工联成员家乐福工会理事长蓝世华指出，许多行业从业人员的底薪是贴着基本工资，政府有调升才会动，基本工资调升幅度应该至少达5%。团结工联秘书长黄玉德则强调，雇主时常喊出本劳跟外劳基本工资脱钩，基于人权反对脱钩，外劳为了到台湾工作，在此之前已经付出了很多金钱成本，而且基本工资调升幅度不该月薪时薪脱离，因为时薪拉高反而导致雇主倾向用换算比较低的月薪去聘雇劳工。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专门委员王金荣回应，基本工资调幅尊重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讨论之后的结果，而且不允许外劳拿低于基本工资的薪水。至于最低工资法草案已经呈报行政院审查。 高盛集团今天表示，在美中贸易战加剧、升高对经济成长冲击下，引发美国衰退的疑虑。高盛下修美国第四季经济成长预估值0.2%，降到1.8%。路透社报道，高盛集团报告指出，预估美国针对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课征10%关税将会生效。长达一年的美中贸易纷争牵涉关税、补贴、技术、智慧财产权以及网络安全等议题。高盛下修美国第四季成长预测0.2%，来到1.8%，调降的幅度比预期还来得大。贸易紧张局势的发展影响大于预期。报告还说，供应链中断导致的投资成本上升，也可能会导致美国公司减少国内活动。这种政策不确定性也可能会使得公司降低资本支出。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点，来到1942点。日本今天补价休市。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8点，涨幅1.40%，来到281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8点，涨幅2.03%，成为8973点。香港证指数上涨29点，来到25969点。新加坡今天是补价休市。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2点，来到1047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35亿。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高雄市山区、苗栗县以及台中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彰化、南投、屏东地区、高雄平地以及云林到台南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可能出现局部大雨，东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跟马祖是多云到晴，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将会出现焚风。另外，气象局也发布了长浪及时讯息，今天北部、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要提防长浪。目前台东地区已经观测到1.5米高的长浪，北部、中部31到33度，南部30到32度，东部30到33度，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每个人都有一首唱进你心中的那首歌。 All I'm trying to do is stand up for myself。 每个人都有不太完美的年轻岁月。热舞影展参展作品，烂番茄高分开盘。此曲音乐启发自工人皇帝布鲁斯·史普林斯丁。纽约邮报影评，保证赏心悦目的电影，真实故事改编。我爱贝克汉导演最新力作，8月16周五，《炫目之光》。 是的，是的，记者正位于抢购亚洲最新最大15万吨星梦邮轮世界梦号4天3夜陆海空香港假期的排队现场，我们来询问现场民众。 打机飞香港，再搭世界梦号回高雄，一口气玩香港，又享受豪华邮轮之旅，只要14800元起，我才不想错过呢！ 哇，星梦邮轮世界梦号，熊盖赞！8月23日，高雄飞香港，即刻下定再送免费港铁全日通及上网卡。 详洽星梦邮轮合约旅行社。 随着年龄增长，皱纹斑点越来越多，守龄肌的你今天也好好保养了吗？让我们来听听朵茉莉蔻的爱用者孙翠凤老师怎么说。 你也跟我一样有好好保养吗？无论几岁，不管老无闲，每一天早上最重要的功课就是 来自日本熊本抗老品牌朵茉莉蔻，全系列8瓶都能淡化细纹， 你也要开始用哦。 专柜等级抗老保养品朵茉莉蔻，运费198元，即可体验全系列3日试用套组，100%日本品质，立即来电申请试用，0800-866-866。 我是歌手郑英生。 我们要一直肩并肩，陪着自己养老院，也不用担心有一天你会离我越来越远。你的糊涂和善变，我的无助，我的负面，都能互相理解。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的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迷上喝气泡水的困扰就是每一次开麦前都很想打嗝。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下午好，跟大家问好一波，你在干嘛？ Sweet reunion, Jamaica and Spain, we're like how 这首歌曲呢，来自 Amy Winehouse。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最近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呢？想要问大家的心得，大家的意见，想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它，而不是买一个废物回家放着。欢迎你把这样的产品想询问的话，直接留言在飞碟人播网 APP 上面，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自从认识了男主持人之后呢，他是我第一个朋友，就是住在台北市，可是还是会在台北市各大饭店去住一晚，然后放松休息的人。 哦，你说我啊？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沉迷在搜寻台北各大旅店。很想住 哎、 欸啊，怎么都没有饭店的业配啊？ 哎、欸， 好想住住看哦、喔。 因为可能哦，哎、欸， 最近我最想住的，我搜寻台北，就是搜寻了一下之后，那一天是因为 散步到华山那边，然后我才发现，哎，华山旁边有一个新的旅店，嗯，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里面有个房型，好像是在那种圆弧状，所以你可以看到市井的那一种，就觉得哎，那个看起来蛮漂亮。还有一个是在大安的一个叫什么二十轮旅店，就全白的风格，超级文青，说那文青味有多浓就有多浓，好想住哦，真的很想住， 你就住啊。 那、啊、你就搜寻那种只要是有一些艺术感跟设计感的、哦、那个， 你说价钱哦， 价钱也不是很便宜。 你 care 价钱干嘛嘞？ 我 care 啊， 赚那么多、哦、不用 care 价钱，想住就去住、哦、人生苦短，你身上又有怪病， 发点话脏话，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相信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啊、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有大笑脸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相信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我不相信都懂了感情却到不了爱情，那么贴心却进不了心，剧的恋人未满。有人说我最近好想要买 KKTV 的汇集哦，但我都已经有 Netflix， 我也有动画风了、 什么都有怎么办， 一个人到底要买多少汇集呢、 欸、真的是不够看的、欸、有时候就是，可是有时候是为了某一部戏或者某一个节目真的想追，你就觉得、很烦，就像我真的差一点就是为了温布顿然后把 Fox 买下去一样，真的差一点。 那你是怎么忍住的？发现邻居家有？ 没有，就是狂用意志力啊，说不要不要，不行不行，那个第一次的免费一个月，我要留起来，我要留起来，我要留给值得的人。 哎、，KKTV 也是可以 share 的吗？ 这我就不知道 了。我觉得好像都是要走可以分享路线，如果可以分享，就是很 我说像 Netflix 跟 Spotify， 爱奇艺可以吗？ 爱奇艺不行吧？ 其实不行、就是要可以分享的就能考虑一下，不然一个人这样你要扛那么多个、人生太累了。 就我 Netflix 的账号其实没满、欸、 真的假的？ 对啊，你要用吗？ 怎么没有找你跟我讲？ 对啊，我账号没有满，可以啊，你就可以。 哇哦，你会不会点我账号给我乱按？ 我才害怕你做这件事嘞！全世界最害怕的就是你会做这种事，其他人哪有这么无聊？你不要在那边给我 D 点都会很奇怪去看哦，加到我的片单很烦哦。 Netflix 哪有一些什么真的到很奇怪的 ？Netflix 就是剧跟电影啊，它还 你可以点一大堆，就是很就是不会有兴趣的纪录片，就是我同学在翻的那些啊。最多的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闪闪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 有人说快点给我一些意见，我想要买那个 Wash Wow 微型洗衣机。微型洗衣机是怎样？很小是不是？ 不是啊，就是小小那个，然后去洗笔头是那个吗？ 是那个吗？大创在卖那个吗？ 是那个吗？ 你说 上面有贴 Dora 那个吗？ 对啊 ，Wash Wild 是那个吗？那个 上面有贴迪亚哥的那个吗？ 很值得买哎、欸！ 啊，你用过了吗？ 我看卡地亚用，就想买到现在，我就跟你说缺货买不到， 现在又 进了， 都补货了，都买得到了，虾皮上都有了，很多。 来自于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有些事情压着你，让你开不了口。你觉得你做错了一些事情，你有罪吗？ 啊，这是礼拜三的事吧？ 对，我只是想跟大家说，没有访问的话，正常来说，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要让大家开口告解的时间。 但这礼拜三有马吉弟对马吉弟弟之家啦。 喂，马吉弟对，我的嘴很快，我的嘴很快，快我的。我光是我的嘴很快倒着念我都没有办法哎、欸。 一般来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吧。 我的嘴很快，快很，我哎、欸、难。 快嘴狠的我，快狠嘴的我， 嗯， 快狠嘴的我。我是 Andrew 超，赶快跑，赶快跑！你知道我会饶舌吗？听我的嘴巴多可怕！ 有人说哦，好想要买大容量的气炸锅，大容量跟 大容量是要多大？ 可是因为 P 牌就只有那个容量、 啊、，One size。 对啊，那其他牌我就是没有用过，我不知道。 公司空调一直坏掉， 哎呦， 我可以买一台桌上型冷气吗？ 好啊， 那你就买那个最近好多人都在弄哦，就脖子挂了一个电风扇、哦、然后你自己可以瞧那两个角度吹一吹。而且呢，就是有时候去日本，然后都会看，就大家可能最近在日本会喜欢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然后有一些人呢，当然有一阵子很流行扛那个什么水波炉嘛， 嗯， 然后又有一阵子开始说，哦，去日本哦，你要买那个莲蓬头回来，那个莲蓬头你自己装，那个他那个莲蓬头那个水出来跟丝绸一样， 有这么夸张？ 然后我想说，很夸，就很离谱，就离谱到我就觉得太扯。然后就算我去日本玩，我的确就是逛一些店有看到，我也没有去那个，一直到去逛那个什么台龙首创馆，他就真的有架那个，就是真的水一直流，让你手伸进去感受那个。我跟我朋友说，什么丝绸一放进去， 真的假的啦？ 不是，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打在皮肤上很舒服，就是很。很软绵绵，我不会讲，就是你会瞬间觉得，哦哦。 大概要多少钱？ 我没有看，我就跑走了。人家鸵鸟心态，我怕看到之后，因为看到之后你就开始想要比价嘛，你就想说，我等要去日本的时候要扛回来。 哦，那个是很大的东西哦。 没有，就是一个莲蓬头啊，所以你就回家自己换啊。 对啊， 就是，我就怕要想要买嘛。 那有黑色的吗？ 我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功课，我只知道我证实了，的确那个水喷出来 像丝绸， 像丝绸一样，是真的。你也曾经从日本，或是你有看到那个丝绸莲蓬头，你真的受不了回家装吗？有点好奇，你到现在还很舒服吗？上一次的生火灭火大会，你还记得陈升他在问关于小米的打气机吗？然后你看了就觉得有点心动，有点想买，有那个价位，那个打气好像 OK。他来分享他的心得， 如何？ 他要跟大家灭火咯。 是哦， 小米的打气机他买了，灌游泳圈。我们先从基本的灌游泳圈来讲，比我嘴巴吹还要慢。 哈，烂透了。 然后号称也可以打那个汽车轮胎嘛。 对啊对啊， 你还要另外买转接头才好打，因为它的那个打气速度太慢了。 天哪！ 我们真的要感谢这些走在很前面的勇者们， 真的真的真的，你的新台币完全没有白花，你造福世人。 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Thank you.

还是会， 还是会， 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 维里安的还是会，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看看最近你有没有渴望的东西，还是你要跟大家说，像有人事先体验了小米的打气机，来跟大家回报这个真的是 身先士卒， 真的是对身先士卒，告诉大家可以省钱。有人在问说，有推荐的益生菌吗？哦，益生菌是我们最近接触到一个很新的领域，我们要先去体验一下。 对，我们要自己先吃吃看才知道吧。 对。对，但是如果其他人你自己吃了，你想要分享的话，你也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喽。请问那些智能运动手表是不是都可以测睡眠心率啊？ 是， 对啊，我记得 这是很基本的，最最最最基本的功能。 可否推荐 ？Oh my god！ 任何一只都行啊。 嗯 嗯。但说到益生菌啊，就是周末回家，然后陪爸妈就是在看电视的时候，才发现哇，现在的那个电视的广告，周末电视广告，就是已经被廉价广告攻占，然后那些广告就是、不像以前，可能一支广告要拍个100万、200万那一种、然后也不要求质感，它的目标呢就是要告诉你说， 我 有这个产品。然后这个产品好， 嗯， 就只要这样子，可能有一些就是，你叫不出名字的人， 嗯， 演员，打光跟运镜什么的，反正都不是很需要要求， 嗯， 然后就广告就都是益生菌、健康食品、健康产品，超多，全部都是这一种、欸，哎，对啊， 叶黄素， 嗯， 长辈要吃什么，我就卖什么给你， 嗯嗯嗯。 小巷一如往常，有人微笑，有人受伤，梦想要有几双翅膀才够飞翔。 徐若瑄的《镜女人》哦，这个蛮妙的，因为现在音乐串流平台蛮多的嘛 ，Apple Music、Spotify、KKBox， 嗯， 很多。他说除了中文歌曲之外，他的重点他想听一些跨界跟新世纪的音乐，那要选择哪一个比较好？ 可是中文不是直觉就是 KKBox 吗？ 就跟 Apple Music 也一样啊。 啊 ？Apple Music 的中文歌有很多吗？ 基本上都有啊， 是哦， 嗯，我之前会比较喜欢 Apple Music， 好像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日文歌比较多， 嗯嗯嗯， 然后后来我就比较想用 KKBox， 我不太确定它现在是不是也有追上来一样多。 但 Spotify 可以听 Podcast， 可以听马克信箱哦。 啊，到底如果我要听一些跨界音乐呢？ 你说 New Age 啊？ 嗯， 真的不知道哎、欸。因为我们没有 在听，欸這個、我没有研究这个哎、欸 啊。我们的 New Age 都用一个东西听，叫 YouTube。 哦，对，现在还多一个 Line Music。 哦。 唯一的方法，我真的觉得 就是试用了，嗯，因为现在那些平台都一定有 前一个月免费试用， 而且就是那个页面然后什么你操作起来你觉得最顺手最好用，你就每个都用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你就能选出最适合你自己的，嗯哼。 怎么能这样？谁在？ 深情单曲怎么能这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Go Unique Suzuki Suzuki 凉夏轻松购好评再续，低头款低月付三万起，轻松把车开回家，宁可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 Suzuki。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在工地做事骨力打拼，大家休困时常常用粉来交杯，其实吃粉开支人有年岁了，身体也会不康，想要戒粉效果所都不戒好，好在家在现在戒粉有人收听，戒粉政府有补助，会当领药啊，还有人打电话来关心和提醒， 收听不要吃粉，到底来戒粉， 0800-63-63-63。 以上公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核藻糖胶是来自海中的多糖体，经教学医院人体临床实验研究发现，化疗期间辅助使用台湾小分子核藻糖胶，癌症疾病控制率可达92.8%。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02-2748-5897。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长大，笑着曾经说过的梦话，有几分能做上？承诺不再伟大。 你是废物吗？ 属于同个宇宙的爱人，终究会离开吧。 不得了，这个世界太大。 而我们太废吗？ 我们真的太渺小，太多不懂的东西。 这首歌曲来自 Trash， 重感情的废物。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声再见咯，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然后记住你很棒， You're awesome， 拜拜。 你要我该怎么去面对？是花花，离开心里天真的孩子，无情的拥抱吧。反正这是美啊， 相存，不管再怎么靠北也都不会改变，除非你对我浪费。如果少了你怎么算是幸福，我讨厌一个人开香槟庆祝，再美的画面对我来说只是一片空无，说到到最 音乐全主打 2019夏季国歌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全球1亿6000万次超热点听，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撩妹情歌终于诞生。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哈瓦那情人卡蜜拉 Señorita。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周末大吃大喝释放压力，但 巴豆的压力虾郎在 也需要 AB 优酪乳，严选雷特氏 B 菌，好菌助消化。周一喝 AB 开始一周畅快。 AB 又落入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